然我养你这三个字火了，但是你知道做到我养你每个月需要多少收入吗？一线城市呢要12000，二线城市呢是10000块，房租2000块，三线城市是9000块，无车房租1500，如果背负着房贷的话，一线城市需要23000，月供15000，二线城市呢要12000，月供是4000，三线城市呢是10000块，月供是2500。看这些数据，各位男士可以计算一下自己要挣多少钱才可以向你的另一半说我养你。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

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用数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 西北大学研究发现说，智能手机使用方式揭示着使用者的精神状态。研究人员呢，给参试者安装了一款能够测试位置信息和使用频率的应用，并且对它进行抑郁症的测试。结果发现呢，有抑郁症状的人平均每天手机使用时间达到了68分钟以上，没有抑郁症状的人使用时间是17分钟而已。所以你一天到底花多长时间在手机上面呢？小心了。

研究人员呢，对多名65岁以上的参与者进行20多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学习成绩好不仅能让人拥有更好的前途，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症呢。在学校当中呢，成绩最好或者是以后从事复杂工作，比如说管理者、教师或者是高官之类的人，他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呢会降低 40% 到 60%。 学渣表示，整个人都不好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谁走过剩下四季的

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 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